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将于本月30号在全国上映。昨天，影片在北京举行首映礼，黄才伦、艾伦、宋阳、卢靖姗等主演亮相。影片和前几部票房大卖的开心麻花电影一样，是改编自开心麻花当年最卖座的舞台剧。主演黄才伦表示有信心，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承载麻花之前的口碑，继续给观众带来笑声。张艺谋导演作品《影》将于本月30号上映，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等演员主演。影片讲述了一个被囚禁的傀儡历经磨难找回自由的故事。电影《胖子行动队》今天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这是包贝尔首部导演作品，文章、包贝尔、李承敏、辣木洋子等主演的动作喜剧，讲述了两个胖子组成特别行动队介入一起贩毒案件的故事。影片将于本月30号上映。本月30号，由庄文强执导的《无双》将在全国公映。影片由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等人主演，讲述了犯罪天才周润发与造假天才郭富城双剑合璧，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事。由飞行执导的奇幻冒险电影《云南虫谷》将于本月30号上映。影片根据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之云南虫谷》改编，讲述了摸金三人组胡八一、沙利阳、王胖子三人为破除诅咒，经历重重艰难险阻，深入古滇国献王陵墓中寻找毛尘珠的故事。由雷尼哈林执导，李锦文监制，王力宏、宋茜领衔主演，高以翔、高胜远、吴谦宇联袂主演的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昨天在京举办发布会。影片改编自经典游戏《古剑奇谭2》《永夜初寒凝碧天》，是以仙侠为题材类型的奇幻动作电影，将于10月1号在全国上映。由刘伟执导，《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将于10月1号上映。这部 3D 动画电影讲述了一场水危机打破了葡萄城的平静生活，阿凡提在百姓的嘱托下肩负起了寻回水源的重担的故事。纪录影片《张艺谋和他的影》将于10月5号上映。这部纪录片揭秘了张艺谋新作《影》诞生的全过程。昨天由刘浩执导，宋佳、朱亚文主演的电影《诗人》入围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将代表华语电影角逐金麒麟奖。影片讲述在矿坑工作的诗人与支撑着他的妻子间的故事。本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将于10月25号到11月3号举办。读书节目《一本好书》昨天在京举行见面会，这是继《见字如面》之后，总导演关正文再度打造的全新文化类综艺。届时，赵立新、王劲松、王洛勇、潘虹等演员将上台演绎书中的内容，朱大可、史航、蒋方舟等作家学者则在第二现场进行品评。节目将于每周三在江苏卫视播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听赵亮、张帆在这个点儿跟您继续来聊聊电影当中的那些有戏没戏的事儿。 哎，这个今天我们说这个肯定有戏啊，不仅有戏，而且是举世无双的有戏，特别有戏，相当看好。 这是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了啊？这两天我看到这个评论啊，很多啊。当然不是说对电影的影评了，而是说大家这种期待啊。哪部电影呢？大家去看看，2018年国庆档啊，其实算是这个叫什么？国庆档一开头就开始了，9月30号就将跟我们见面的电影《无双》 哦，这个周日来的， 哎 啊， 《无双》 刘镇伟导演，有张震，梁朝伟。王菲、赵薇，是吧？天下无双嘛？ 那不是，没有天下，没有天下啊，只是无双啊。这个无双啊， 你记不记得零几年的时候？ 记得，有一个 天下无双 啊，对，那个就冬天不能演，对吧？ 没霜是吧？ 没霜啊，咱们这无双呢，真是无双了啊。这个两个人就绝对是无双的人，什么叫无双的人？没人能比得了了。周润发、郭富城两个人合作啊。刚才在咱们资讯当中呢，小东已经说了啊，已经把咱们这底全刨了啊。 确实没人能比，这岁数是吧？ 哎呀，说正经的啊，哎，这部电影首先我觉得。怎么着就是大家都特别期待说这个是今年国庆档的一部最强音呢，哎，那就是首先它的出品方博大影业，哎，这是国庆档这两年的大赢家， 湄公河行动、 哦、对湄公河、 追龙是吧、去年追龙、这都是连续两年在国庆档是为影迷了贡献了特别精彩的电影，而且票房也是大丰收的啊、而且这个我们说湄公河当时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惊喜，一匹黑马，当时觉得这主旋律电影可能不会有特别多人去青睐的啊，但是在就是选到国庆档呢，正好跟他这个主题比较的契合、哎，然后这个票房也是相当， 湄公河真的是在这两年的票房大作当中算是精品佳作了、 哎，那么这一次仍然是由博纳影业来出品啊，这个再加上他的导演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这个麦庄组合当中的庄文强啊，他来这个进行指导。其实你要提到庄文强，你就不能不提麦兆辉，是吧？这个麦庄组合，咱们此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盘点过，两个人往那一站，你分不出来谁是谁 是谁是。 特别像说相声的啊，一个胖胖的，一个瘦瘦的，高高的，脸长长的啊，这特别像一对组合。 那为什么分不出来谁是谁呢？ 就是你不知道哪个是麦兆辉， 因为我们对幕后的人物啊一般不太熟悉、哎，但是知道他们的名字。 对， 那说说他们的作品吧。 啊，这就甭说了，就是九十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下跌的时候，一针强心剂。 对。还是无字辈的啊， 对对对、 啊，这无双啊，前头有一个无间道， 无间道啊，当时让大家觉得，哎呦，香港电影终于有希望了，是吧？也是那部电影把这两个人推到了香港电影界的这个一线，可以这样说啊，因为在此之前他们都是龙套级的制作人，一个是多年的副导演，对吧？独立指导的就几部小的电影，也不太卖座，也不是让人关注。另外一个电视台刚出来的。就写了不少剧本，没有哪部大卖，所以说呢，这两个人这个珠联璧合啊，很多人就是把他们俩，就是他们俩一定在一块儿才能够奉献精彩作品。但是我们说，就这一次这个无双虽然是庄文强来指导的，并且我感觉啊，从各种蛛丝马迹上来看，确实是他自己来写的剧本。但是我今天看到一篇报道说了，里面有好几个场景啊，都是这个跟他的好朋友麦兆辉。来聊天的时候聊出来的、哎，其实麦兆辉在里面贡献了很多自己的创意的、啊，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分不开啊，确实分不开啊，但是我们说了，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说半天还不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他听听啊。 重点是冯程程 哎呀呵哎呀 没有 冯程程已经 搭档 去新白娘子那边了、啊、这很多人都不把那个赵雅芝记他冯程程这个形象了吧，对吧？他一说了， 你看我一说就说准了，这音乐代表就是冯程程和许文强、 对呀、这个要说一个作品或者说一个人物有多火，你就得看他在新时代被恶搞的次数。 我以为你要说得追溯一下几十年前他是怎么火的、今天这个话题老啊、这又是这考验年龄的啊， 哎，这一次跟郭富城一起合作的周润发同志是吧？ 说郭富城其实已经年龄都不算小了、是吧？大家都知道已经逐渐的偏大了。 对， 再一说周润发， 周润发啊，周润发，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百年润发 啊，不是。还有一超市以他为名，大润发，大润发，我们那边有啊，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致敬，这名写的好，名起的好啊， 怎么着？咱们今天是要，来听听周润发来吗？ 那当然了、这个发哥哈、这个什么，我们小时候都叫发哥啊，就这样叫，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是不是这样， 当时 是吧？因为他的 你还以为现在得升了几辈是吧？ 发叔发爷是吧？他的电影作品呢，就上海滩这是第一个火的电视对吧？电视剧，后来这电影作品火，其实比较集中的是在八九十年代，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啊， 那一段是他的最这个光芒耀眼的爆发期，就是一年呢，就是所有作品全都能参加这个金像奖啊、金马奖啊，是吧？看这眼红，这难受。你说是这个奖肯定给他了，哪部作品合适呢？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哎，你提了个醒 啊！ 现在这个互动话题，我们可以问问大家 啊。 你真的觉得最帅的周润发是哪一部？ 是哪个？是吧？哎， 肯定答案不一样。 这个答案不一样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70后、80后、90后。这个心中的周润发印象肯定是不一致的。 对，那我就想起来了一部 啊，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有没有？有没有他？ 有。对，这个他客串的， 我差点说成后妈，这个特别容易记差了。 好，北京文娱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是等待一下大家的意见、哎、啊。 今天说说、哎、最帅的周润发 啊，最帅的周润发究竟是哪个里边他演的谁， 哎哎哎 是吧？ 哪个形象、 啊？哪个里边演的谁啊？大家能不能够有这个鲜明的周润发印象啊？咱们先来30秒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无双》的预告片。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干这行守恒规也不一定有保证。 一起谋杀案都跟一个国际伪钞集团有关。画家， 画家是什么人？ 我叫吴福生，三代都学美术。 你也是作家画的？ 是象征画。这个世界上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当主角的首先要找到对的舞台。当你当了主角，想怎么样都行。出产的超级美金是全世界最多人喜欢的象征画。 好，掌声。我们听到的这是一段预告片、嗯、啊，来自9月30号即将到来的电影《无双》啊。 没想到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对周润发的个记忆这么的深刻、啊哎，列举出来了片单了都。 对，这个看看你们是属于90后的。记忆是80后的记忆， 今天归堆是吧？ 还是70后的记忆？ 好吧啊，可以，你看，我们俩就已经归成不同的堆了， 哎， 对吧？我叫刚才有人指出来，我发现有人这确实是啊、非常的灵敏啊，嗅觉灵敏，他是直接说那个你们俩这一个80后，嗯、一75后 啊， 你看看啊，你作为75后的赵亮，他是什么记忆呢？ 哎呦，失忆了， 失忆了。哎，来，我们看看在不同年代的粉丝。影迷心目当中是吧？这个周润发最帅的是哪一部？ 嗯，这个盛伟啊，盛伟，这个据我们所知是一位比较年轻的朋友是吧？ 哦，是吧？ 是，对， 好， 咱看看他记忆是不是准确啊？周润发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主演的《英雄本色》是他最爱的一部电影，嗯、而且每看一次《英雄本色》，都有对兄弟之间的感情新的理解。嗯《英雄本色》中，小马哥啊拿。 贾超 点烟的镜头、嗯、我永远不能忘怀。 嗯，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什么呢，这部电影《无双》里面 嗯 就是致敬了这样的桥段、嗯、而且是两次致敬，在预告片当中就出现了。 它里面也有贾超那个环节。 对， 是吧， 用贾超点烟啊、 嗯嗯、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用光啊是吧，这个机位啊都是更加的考究啊、 嗯嗯、 这个可能对这个人物的形象包装的更好。但是确实此前我们的那期节目当中啊，这个小马哲的这个形象我们回忆的时候 知己 啊 是吧， 盛伟知己。 知己啊， 是因为对这个英雄本色的回忆可能是那个年代， 嗯， 没说你，我们那个年代， 你们那年代是吧？ 我们那个年代， 你们90后， 我应该是记忆最深刻的 啊，因为你看英雄本色出来就是我们还小，这个是这样 啊， 如果说是这个作为90后，这是我妄自揣度啊，因为我有90后的这个兄弟姐妹嘛，是吧？他们是这样， 你还有10后的女儿呢， 对对，哎，他们说，哎，就是看看你们老电影、 嗯、 啊，他往往是长大了之后他要看老电影， 没说你们老头电影吧？ 没有 啊， 他是这个意思 老电影、啊， 但是80后是不一样， 嗯， 就80后，您是他这个，你比如说他80年代这个，包括我们说这个《上海滩》 啊， 他都是就是我们年龄尚小，这个在热播，你说八六年、这个， 那时候我还很小嘛，嗯。 86年的时候《英雄本色》热播，其实就跟这侠起哄，我跟你说多数都是这样，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看， 都 在说， 都说都帅，都是好帅，说我们说那哪儿帅啊，然后家长还说哎你别看这个人学坏 教坏 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80后对于他的这个记忆，就是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也没长大，然后你再让他回去看的时候，他又有了一遍印象，确实是挺不同的。 你受我的影响很深嘛，是吧？就那期节目是吧？ 来，那期节目张帆那个也致敬了一把，是吧？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是我的荣幸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那个小小的配音迷，是吧？我配的谁来着？ 你配，你当然配的是 小马哥。 再见小马嘛， 再见小马，再见 小马啊！来，我们听听 跟狄龙的那场戏。 哎，再见小张啊，咱们听一听啊。 好。 这干什么呢？是我自己倒霉，跟你没有关系。能看见你真开心，坐了三年牢你还那么帅。 小马，这里已经不是你我的天下，你还待在这干嘛？ 我等了你三年呢，我要重新再来。你不要管我，还是去盯你弟弟吧，叫他不要老是盯着阿成，早晚会出事的。你们到底是亲兄弟。 哎，你笑了 怎么样啊？嘿， 这允许自己笑。 听完这段之后，简直你原声就不想听了。哎呀， 真的 啊！当时这期节目是怎么做下来的？我还能活着。哎呦， 哎，这是历史的记忆是吧？ 啊， 哎呦，已经归于烟尘。 哎，这个今年这个为什么盘点那个呢？ 啊， 就是因为有2018版的《英雄本色》 哦， 对吧？还记得这有头是吧？ 才复苏过来，我记忆复苏了。 这部电影啊， 对对， 很可惜，丁晟导演导的啊，《折戟沉沙》铁未晓是吧？自当磨洗认前朝，东方不语的周郎变的， 我的 时势发哥来， 周郎发哥呀，好吧。就当时为了回忆那个英雄本色啊，当时经典作品，所以有了一段小小的配音。但是这个确确实实好像应该是周润发在那个年代的代表作品，这没办法， 对， 逃不开的记忆。 可以稍微咱们盘点一下啊，这个1974年的时候，周润发是从这个这个一个训练班来毕业了，然后呢就是跑了一段时间龙套啊，这个最初接触到这个剧组，后来呢就得到了演出的机会，1975年在江湖小子影片当中当了一个配角，这应该是比较就是最早期的作品了。然后呢大江南北在这都是电视剧啊，在这两个电视剧当中 一开始的只能是从电视剧开始， 对，就是演的不错了，其实就很受这个业内的这个瞩目啊。后来1976年又拍了一个电视剧《狂潮》，之后又有很多的电视剧啊，有一个叫《奋斗》啊，还有《强人》《网中人》《亲情》等等， 那时候的这名字 啊特别有时代感。 对，这些戏不知道咱不知道这70后的看过没有啊，这个好像是 没有大部分没有看过，因为当时知道他以后啊还是在上海滩以后， 对。然后就是80年代，应该是1985年咱们引进的，当时在香港那边首播是1980年、啊播的这个。 但是我的记忆当中好像说、说上海滩以后他沉寂了一段时间是吧？ 啊， 有一段时间据说周润发有一个绰号嘛、就是其实后来大家拿这个名词老是代替说演员啊，可能害了一部电影叫票房毒药。 哦， 有一段时间谁找他谁倒霉，就是电影就不找他了。 其实他是在那部电影之后啊，那个电视剧之后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来回忆你心目当中最帅的周润发。刚才说到这个无双在30号，也就是这个周日即将和大家见面了。 嗯， 无双是一个周润发的新戏，好像最近几年当中如果说他担纲男主角男一号的这样的机会还不多，是吧？ 对，但是发哥就是发哥，是吧？永远都是啊，我觉得发哥是这么一粒这个灵丹妙药啊。怎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到这个电影的这个卡斯阵容，这个太厉害了，是吧？我这个空前的豪华。现在缺一人物，这人物怎么他能一出来他能就是把所有人全都震了呢？就是他坐镇谁也不敢说些什么别的，是吧？哎，找谁呢？周润发啊，这是一个妙药。 你 用处 不是，我先问你，你是预算太多了、 哎、用处之一，用处之一，用处之二啊，还有用处之二啊。用处之二就是这个电影啊，我实实在在是预算有限啊。 哦， 预算有限 啊， 我找一个人就能撑起整部片子。 这不刚才都代替了， 而且还不是特别忙 啊。 哎，而且你这对你这品质特别有自信、 啊、 哎，你这个人他不是说哎档期特满，哎呦这排到这个2080年去了，是吧、 嗯、 哎，找一个人，找谁能聊聊呢？周润发。 哦， 哎，还有一用处 啊， 第三大用处啊，就是我这电影是就是预算有限，卡斯也有了，但是很一般，我这怎么能让他稍微出点彩儿，是吧？我让谁来客串一下，对吧？他这客串一下，哎，他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出现。 嗯， 周润发、 嗯、 哎，这几个用处 嗯 都可以想到这个， 我似乎都能对应电影了， 哎，是不是、 啊、你看啊，就是这个特别多的、 嗯、 啊，其实普遍的不怎么样的、嗯、要来了 啊，澳门风云三嘛， 澳门风云 是吧、 哎哎哎、 一众明星、 哎、 周润发也在当中，是吧？ 嗯， 你其实投资挺大的、 啊、 但是效果一般 啊。还有就是有很多电影，你看周润发的一些好作品啊，以前的作品 啊、 嗯、 我们看到的他担纲男主角的作品，不管是刚才很多人说的啊，是小马哥还是阿郎还是小哎，我们刚才说的谁，强哥，是吧？ 嗯嗯嗯 这些角色，这些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后面的啊，就是不用太多的， 嗯， 这个大明星来了，周润发一个人就可以了。 嗯， 所以还是问问大家，在你的记忆当中，哎，我们说了那么多部电影了啊，哪一部里面的周润发是最帅的？他演了谁？ 哎，那我们这个先来听一特别的吧。这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说有时候你找这看似怎么找也不合适，为什么？原来说这部电影就是这样的，你说这个电影谁来演呢？是吧？哎呀，这个姜文导演这腕儿够大吧？姜文导演来主演，跟他对手戏最多的是葛优，那谁能跟这俩人能平起平坐呢？ 知道了，猜到了， 哎，让子弹飞、嗯、啊！周润发的戏份很重，而且他这个里边这个黄四郎呢，他还是一人饰 两角色， 哎。这就是演技，是吧？ 嗯， 你一眼就看出来， 嗯， 他这两个人物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 你一眼看出来这是两个人， 哎，确实如此、嗯、啊。好，我们来听上这么一段《让子弹飞》当中黄四郎啊，跟这葛优和姜文这两个人，三个人是第一次见面 啊，就是商量着怎么样在这个鹅城来赚钱的这个故事。 好， 里边是充满了机锋和权谋啊。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马先生，请。 马某人这个县长买了的， 嗯， 买官就是为了挣钱，而且马某人不喜欢挣穷人的钱。 那你想挣谁的钱呢？ 谁有钱就挣谁的。 那谁有钱？ 你有钱。 爽快。县长看上什么了？随便拿。 我不是土匪，我是县长，县长挣钱得讲究个名正言顺才是。 说得好，我们鹅城有两大家族，都是把人卖到 America 修铁路，挣的都是 dollar。 还说到的事儿 no dollar 美国人用的钱 dollar， you know dollar 到了，黄老爷一来钱就到了。咱们喝一杯吧。 好，来 来来来来来，王老爷，客气了。整个南国谁不知道，在鹅城，你黄四郎是老大。 老大，往往是空架子，每天演一睁，几百人，吃喝拉撒，都要等着我伺候。真正落到我嘴里的，能有几口？如果县长真的急着挣钱，我倒是有个好去处。 有，请讲。 张麻子。 张麻子。 对，张麻子。 那么这个张麻子是跟我们有关系呢，还是跟钱有关系啊？ 都有关系。 哦，莫非他在鹅城？ 在，也不在。 霍老爷这话还挺有玄机。 你看这个话很有玄机啊，张麻子，找张麻子。 嗯， 这个让子弹飞，这个当然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是姜文的一部神作啊。但是不能否认的就是，葛优和周润发在其中都有非常精彩的演出，三个人形成这么一个三角式的这样一个鼎力的关系啊，才能够有这部精彩的电影。 很少见啊，在咱们国产电影当中，其实有这样的三位啊，形成这样一个组合。 对，风间说，二位能否找到？播放一下《英雄本色》那首慷慨激昂的 BGM 啊，他说的是主旋律那部分 啊，咱也不知道是，反正我们这有一段啊，也很 这应该是在那个主旋律的，那应该是改编过的开场的那段音乐， 咱们来听一听《 英雄本色》啊、 有没有印象？其实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包括这个音效的时候， 哟，对对对，就在往下， 这个 音效，你马上那个画面感就出来 了。对啊， 风衣嘛，墨镜， 哎、对，他还特别有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基本上香港电影的很多电影其实都用类似的这样的音效啊， 对， 这种 对对对对， 这种音乐的风格， 对。来了，就这段。 叫什么 MIDI风是吧 MIDI 音乐啊，今天我们在电影当中很难再听到这种感觉的音乐了，这个是独有的，属于 这是感谢当年的 七八十年 顾家辉，我突然想起他的名字了，音乐的部分啊，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音乐人。说到这样的音乐，你唤起的这个发哥的记忆哈、当年有很多很多，刚才种花的兔子，种花家兔子已经改名了啊，他改成叫种花兔了。种花兔啊，他说周润发万梓良的，看啊，我们说一部电影啊，不是刚才说到的其他电影，江湖情。 江湖情。 江湖情和英雄好汉两部，这两部是连续的关系。这在当年可是我那个时候是头一回进录像厅啊。那时候我们的录像厅是厚厚的那个门帘啊。进去以后伸手不见五指，就看见银幕上啊。非常非常有神采的周润发，江湖情和英雄本色的这个关系可能很多人容易搞混了。江湖情里面的阿纪叫纪哥， 纪哥， 纪哥，是让你想到了我们替班的纪鹏是吧？ 没有，我就是想到他是玩意儿呢，一天记记住了。 而且刚才中华家兔子说了啊，这比赌神是更有范儿，因为好多人提到赌神系列、 赌神这也跑不了啊，赌神这个赌神叫什么？叫高进。 高进 吧， 高 哥嘛， 一直到澳门风云三里面、澳门风云那系列里面，他还是叫高进的身份出现了。 这个高进呢很有意思啊，这个首先说我们说这个赌神呢，他就这个风采在哪儿，第一这头发是吧，真这 发型 大背头是吧，他其实很少用这样发型的啊，基本上只有高进用 你其实多弄点摩丝也能骗过去，虽然你是短发。 我请问我这头发怎么背呀、你还可以的、 你就觉得他为什么适合那个发型，那个时候就说嘛，人脸型长得好， 对， 他那个天庭饱满， 对， 是吧，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脸还不能太瘦，绝不能太瘦、太瘦就没有那个风采了、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眼神，关键是那个眼神、我觉得那个时候对这个赌神的这个塑造啊，咱们来听一听吧，看不见、 真有啊， 真有啊、 好好好， 一开头的这个部分啊， 一月三号，我们来到东京。 这谁做采访呢？哎呀， 今天 张敏啊， 的对手是 这是张敏 啊，圣山红次，他是全日本最著名的第二号赌术高手。高进说，如果这次赢了，就带我回香港去度假，看看老朋友。我希望他这一次不会再改棋了。 进哥，外面准备好了。 你开心。各一勝の場合は引き分けとする。 告诉他们，如果平手就算我输。 康さんがこの勝負もし引き分けなら自分の負けだと。 第一戦は麻雀。お互いに14個の麻雀牌を取って上がりで合計数の多い方が勝ち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よろしいですね。 他是说每人拿14张能胡的牌，看谁拿的14张里面万数加起来最多谁就赢，也就是说拿了4张9万就有36万、 啊、想起来了吧。 想想 对呀、啊，一开始 要梭哈， 哎，对对对对对对，特带范儿啊， 收看 啊， 哎，当时那个梭发梭哈， 哎，看着朋友们怎么说啊， 哎 这个、 看特别的好不好？我刚才看到一位 啊，提到的这部电影，这是四一说《倾城之恋》， 嗯， 《倾城之恋》文艺电影，1984年许鞍华导演执导， 嗯。 你知道这部电影啊？ 啊， 这个《倾城之恋》是当年是很早期的啊， 对， 是周润发当时主演的一部不多见的爱情电影。 对，爱情电影。对，其实他这个还有比较特别的，就是一系列的喜剧电影，这个也是挺特别的。 八星报喜。 对对，而且那个里边的这个音乐也是特别有特色的啊，就是他给大家展现了很多他的这个可塑性啊，并不是只有小马哥那一张脸那一个点烟的动作，我觉得这也是挺难得的啊。那么这个盛伟说啊，谢谢你们说我年轻，我52了啊，在我心中您永远25啊。他也说了这个 奋斗说了 啊， 纵横四海， 纵横四海，哎， 和平饭店， 嗯， 喋血双雄， 嗯。 流动的钢铁说：“阿郎的故事，看一次哭一次 啊！”这个 ZZ 是1970，这是不是70年生的？他给我们列举了一下周润发他的记忆 片单啊 啊！《英雄本色》系列、嗯、《赌神》系列、《阿郎的故事》、《满城尽带黄金甲》 大王， 对对对对对，把这个忘了啊！《喋血双雄》、《边城马》、《让子弹飞》、《监狱风云》系列啊，他认为《阿郎的故事》中阿郎最帅。 路人说了，和李修贤的《喋血双雄》里演的小庄最帅。 哦， 小庄 啊、这也是张帆特别喜欢的人物啊。 嗯， 七棒说是阿郎的故事印象最深，哎，他这个讲他自己的故事了。七棒说那个时候啊，陪着媳妇儿，现在的媳妇儿啊，在出租的房子里面 啊， 看的。 看你这个重音发的，我老在想过去 DVD 啊，看的他哭的哇哇的啊、然后我就是一遍一遍的安慰啊，递纸巾啊，表现出我暖男的一面啊。 哦， 最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你看看，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得感谢发哥是吧？ 有点模仿发哥的意思。 看阿郎看的啊，中华兔刚你说了哈，这个 BJ1 还是提到喋血双雄，提到喋血双雄有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很庆幸也很遗憾啊，就是这个周润发在好莱坞啊闯荡了之后呢，又有机会是接触到了吴宇森，但是没能成型加入赤壁啊。 哦，赤壁当年吴宇森的这作品本来是让周润发来演的是吧？ 对呀、啊，然后这、 哦、是他演周瑜吗？ 你不知道，我觉得他来应该演曹操吧，应该是张丰毅那个角色。 他演过曹操，铜雀台 那是之后，那是之后啊。我觉得也可能是没过了瘾，在铜雀台当中演了曹操、 嗯。 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他成功的避开了赤壁这个烂片，但是呢，但是他 后来也没避开别的烂片。 特别遗憾的就是啊，在那之后。演了一个七龙珠之进化，哎呦我天、 啊、 这给我骗的呀、啊、 其实这个你这不好的记忆、啊、咱们就让它过去吧 啊 其实他的好电影还有很多嘛，你比方说我们再说几个，安娜与国王里的 嗯 国王对吧，太王， 对 他演的吧， 对对 对 又是一大王、 嗯、 然后我们还是和平饭店，刚才有人提过了，我问几个生疏一点的，花旗少林大家记得吗、 哦、 其实不算是特别好的电影啊、 嗯、 里面还有秦汉的、 哦、 啊，侠盗高飞你们还记得吗， 哦 就是玩刀的那个、 嗯、玩刀 啊、 嗯、 特别帅， 嗯 那任达华哈、啊、演的，还有跟梁朝伟的那部辣手神探，这个认为是他的经典作品、 啊、经典作品，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个谁啊你知道吗，这个辣手神探还被美国娱乐周刊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动作电影第九名啊， 哦 最佳 cult 电影第18名啊，然后周润发这个角色被评为最伟大电影角色第33名，你看看、 嗯嗯、 这在世界上都标了号了啊。 再说几个原来的，长短脚之恋， 嗯这就不记得了， 老虎出更， 嗯，不是。 再见英雄， 这都是 精装追女仔， 什么天啊？精装追女仔知道， 上世纪80年代嘛， 啊， 那个时候的名字都特别有意思啊。 啊，确实啊，看来我们的对于周润发的记忆还是五花八门的啊，各个年代都有各个年代的